第29回，脱难江流来国土，长恩八戒转山林。诗曰：妄想不复强灭，真如何必希求。本源自性佛前修，迷雾起居前后。悟极刹那成正，迷而万劫沉流。若能一念合真修，灭尽恒沙罪垢。却说那八戒沙僧与怪斗经个30回合，不分胜负。你道怎么不分胜负？若论赌手段，莫说两个和尚，就是20个也敌不过那妖精。只为唐僧命不该死， 暗中有那护法神旨保着他，空中又有那六丁六甲五方揭谛四职公曹18位护教伽蓝，助着八戒沙僧。 且不言他三人战斗，却说那长老在洞里悲啼，思量他那徒弟，眼中流泪道： 无能啊，不知你在哪个村中逢了山友，贪着斋供。悟净啊，你又不知在哪里寻他，可能得会。岂知我遇妖魔，在此受难，几时得会你们脱了大难，早赴灵山。 正当悲啼烦恼，忽见那洞里走出一个妇人来，扶着定魂桩叫道： 那长老，你从何来？为何被他附在此处？ 长老闻言，泪眼偷看。那妇人约有30年纪，遂道： 女菩萨，不消问了，我已是该死的，走进你家门来也，要吃就吃了吧，又问怎的？ 那妇人道： 我不是吃人的，我家离此西下有300余里，那里有座城叫做宝象国，我是那国王的第三个公主，乳名叫做百花羞。只因13年前8月15日夜完月中间，被这妖魔一阵狂风射将来，与他做了13年夫妻，在此生儿育女，杳无音信回朝。思量我那父母不能相见，你从何来，被他拿住？ 唐僧道： 贫僧乃是差往西天取经者，不期闲步误撞在此，如今要拿住我两个徒弟一起争吃哩。 那公主陪笑道： 长老宽心，你既是取经的，我救得你。那宝象国是你西方去的大路，你与我捎一份书去，拜上我那父母，我就叫他们饶了你吧。 三藏点头道： 女菩萨，若还救的贫僧命，愿做捎书寄信人。 那公主急转后面，即修了一纸家书，封古停当，到庄前解放了唐僧，将书赴狱。唐僧得解脱，捧书在手道： 女菩萨，多谢你活命之恩，贫僧这一去过贵处，定送国王处，只恐日久年深，你父母不肯相认，奈何？切莫怪我贫僧打了诳语。 公主道： 不妨，我父王无子，只生我三个姊妹，若见此书，必有相看之意。 三藏紧紧绣了家书，写了公主，就往外走，被公主扯住道： 前门里你出不去，那些大小妖精都在门外摇旗呐喊，擂鼓筛锣，助着大王与你徒弟厮杀呢，你往后门里去吧。若是大王拿你，还审问审问，只恐小妖捉了不分好歹，夹生伤了你的性命， 等我去他面前说个方便，若是大王放了你啊，带你徒弟讨个事下，寻着你一同好走。 三藏闻言磕了头，锦衣吩咐辞别公主，躲离后门之外，不敢自行，将身藏在荆棘丛中。却说公主娘娘心生巧计，急往前来，出门外分开了大小群妖，只听得叮叮当当兵刃乱响，原来是八戒沙僧与那怪在半空里厮杀呢。 这公主厉声高叫道：黄袍狼！ 那妖王听得公主叫唤，既丢了八戒沙僧，暗落云头，揪了钢刀搀着公主道： 婚嫁有甚话说？ 公主道：郎君啊，我蚕食睡在罗帷之内，梦魂中忽见个金甲神人。 妖魔道： 哪个金甲神上我门怎的？ 公主道： 是我幼时在宫里对神暗许下一桩心愿，若得招个贤郎驸马上名山拜仙府，斋僧布施。自从配了你，夫婿们欢会，道心不曾提起。那金甲神人来讨誓愿，和我醒来，却是南柯一梦。因此即整容来郎君处诉之，不期那庄上绑着一个僧人，万望郎君慈怜，看我薄意，饶了那个和尚吧，只当与我斋僧还愿，不知郎君肯否？ 那怪道： 还家， 你却多心呐！什么打紧之事，我要吃人， 哪里不劳几个吃吃？ 这个把和尚倒到哪里，放他去吧。 公主道： 郎君，放他从后门里去吧。 妖魔道： 乃凡哩，放他去便吧，又管他什么后门前门呢？ 他遂出了钢刀，高笑道： 那猪八戒，你过来，我不是怕你，不与你战， 看着我浑家的份上，饶了你师父也。 趁早去后门首，寻着他往西去吧，若再来犯我境界，断乎不饶。 那八戒与沙僧闻得此言，就如鬼门关上放回来的一般，急忙牵马挑担鼠窜而行，转过那波月洞后门之外，叫声师父，那长老认的声音就在那荆棘中答应。沙僧就抛开草茎，搀着师父慌忙的上马。 这里狠毒险遭青面鬼，殷勤幸有百花羞，鳌鱼脱却金钩钓，白尾摇头逐浪游。八戒当头领路，沙僧后随，出了那松林，上了大路。你看他两个寂寂草草，满满怨怨，三藏只是解合。 玉碗先投宿，鸡鸣早看天，一程一程长停短停，不觉得就走了299里，猛抬头只见一座好城，就是宝象国，真好个处所也。云渺渺，路迢迢，地虽千里外，景物一般扰，瑞霭祥烟笼罩，清风明月招摇，绿绿足足的远山大开图画，潺潺圆圆的流水碎溅琼瑶，可耕的连千带末，足食的密会新苗，鱼钓的几家三件曲，巧采的一担两凤角， 阔的阔，成的成，金汤巩固， 家的家，户的户，直斗逍遥，九重的高阁如殿宇，万丈的层台似锦标，也有那太极殿、华盖殿、烧香殿、观文殿、宣政殿、延英殿，一殿殿的玉璧金阶， 摆列着文官武辩，也有那大明宫、朝阳宫、长乐宫、华清宫、建章宫、未央宫，一宫宫的钟鼓管乐，洒抹了闺怨春愁。也有进院的露花云嫩脸，也有玉钩的风流舞线摇。铜渠上也有个顶冠束带的省仪容乘五马， 幽僻中也有个持弓挟矢的拨云雾冠双雕。 花柳的像管弦的楼，春风不让洛阳桥，取经的长老回首大堂肝胆裂，半尸的徒弟席间小意梦魂小，看不尽宝相国的景致。师徒三种收拾行李马匹，安歇馆驿中。唐僧步行至朝门外，对阁门大师道：“有唐朝僧人特来面驾，倒换文牒，岂为转奏转奏？”那黄门奏事官连忙走至白玉阶前奏道：“万岁，唐朝有个高僧欲求见驾，倒换文牒。”那国王闻之是唐朝大国，且又说是个方上圣僧，心中甚喜，及时准奏，宣他进来。 把三藏宣至金阶，舞蹈山呼离壁，两边文武多官无不叹道：“ 上邦人物礼乐雍容如此。”那国王道：“长老，你到我国中何事？”三藏道：“ 小僧是唐朝世子，承我天子敕旨，前往西方取经，园林有文牒，到陛下上国礼盒倒换，故此不时进退，惊动龙颜。” 国王道：“ 既有唐天子文牒，取上来看。”三藏双手捧上去，展开放在玉案上。牒云：“ 南赡部洲大唐国，奉天承运唐天子牒行， 且为朕以良德自续披笄， 事神治民，临身履薄，朝夕侍坠。前者先救泾河老龙，或遣与我皇皇后弟，三魂七魄疏忽阴死，一座无常之客，因有阳寿未绝，感明君放送回生，广臣善会，修建度王道场，感蒙救苦观世音菩萨今身出现，只是西方有佛有经，可度幽王，超脱孤魂，特着法师玄奘远历千山寻求经济，倘到西邦诸国不灭善缘，照牒放行，须至牒者，大唐贞观一十三年秋吉日御前文牒。”国王见了，举本国玉宝，用了花押递于三藏。三藏谢了恩，收了文牒，又奏道：“贫僧一来倒换官文，二来与陛下既有家书。”国王大喜道：“有甚书？”三藏道：“陛下第三位公主娘娘被丸子山波月洞黄袍妖射将去，贫僧偶尔相遇，故寄书来也。”国王闻言满眼垂泪道：“自是三年前不见了公主，两班文武官也不知贬退了多少，宫内宫外大小婢子太监也不知打死了多少，只说是走出皇宫迷失路径，无处找寻，满城中百姓人家也盘结了无数，更无下落，怎知道是妖怪射了去。今日乍听的这句话，故此伤情流泪。” 三藏袖中取出书来献上。 国王见了，见有平安二字，一发手软，拆不开书， 传旨宣翰林院大学士上殿读书。学士随即上殿，殿前有文武多官，殿后有后妃宫女， 俱侧耳听书。学士拆开朗诵： 不孝女百花羞，顿首百拜大德父王，万岁龙凤殿前，继三公母后朝阳宫下，及举朝文武贤卿台次。 拙女幸托坤宫，感谢渠劳万种， 不能竭力遗言，尽心奉孝。乃于13年前8月15日，良夜家臣 蒙父王恩旨，着各宫排宴，赏玩月华，共乐清宵盛会。 正欢愉之间，不觉一阵香风，闪出个金睛蓝面青发魔王，将女擒住，驾祥光直带至半野山中无人处，难分难辨，被妖以强霸占为妻，是以无奈挨了13年，产下2个妖儿，尽是妖魔之种。论此真是败坏人伦，有伤风化，不当传书玷辱，但恐女死之后不显分明。 正含怨思忆父母，不期唐朝圣僧亦被魔王擒住。 侍女滴泪修书，大胆放脱，特托祭死片处，以表寸心，伏望父王垂怜。 遣上将早至丸子山波月洞，捉获黄袍怪，救女回朝，身为恩念。 草草欠功，面听不一，逆女百花羞，再顿首顿首。那学士独把家属，国王大哭，三公滴泪，文武伤情，前前后后无不哀念。国王哭之许久，便问两班文武：哪个敢行兵领将，与寡人捉获妖魔，救我百花公主？ 连问数声，更无一人敢答。真是木雕成的武将，泥塑就的文官。 那国王心生烦恼，泪若涌泉。只见那多官起俯伏奏道：陛下且休烦恼，公主已失，至今13载无音，偶遇唐朝圣僧寄书来此，未知敌否，况臣等俱是凡人凡马，习学兵书武略，只可布阵安营，保国家无亲临之患。那妖精乃云来雾去之辈，不得与他敌面相见，何以争救？向东土取经者乃上邦圣僧。 这和尚道高龙虎符，得众鬼神亲，必有降妖之术。 自古道来说是非者，就是是非人，可就请这长老降妖邪，救公主，数为万全之策。那国王闻言即回头，便请三藏道：长老若有手段，放法力捉了妖魔，救我孩儿回朝，也不需上西方拜佛，长发留头，朕与你结为兄弟，同坐龙床，共享富贵，如何？三藏慌忙起上道：贫僧粗枝念佛，其实不会降妖。国王道：你既不会降妖，怎么敢上西天拜佛？那长老瞒不过，说出2个徒弟来，奏道：陛下，贫僧一人实难到此，贫僧有2个徒弟，善能逢山开路，遇水叠桥，保贫僧到此。 国王怪道：“你这和尚大没礼，既有徒弟，怎么不与他一同进来见朕？若到朝中，虽无忠义赏赐，必有随份斋供。”三藏道：“贫僧那徒弟丑陋，不敢擅自入朝，但恐惊伤了陛下的龙体。”国王笑道：“哈哈哈哈，你看你这和尚说话，终不然朕当怕他。”三藏道：“不敢说，我那大徒弟姓朱，法名悟能八戒，他生得长嘴獠牙，刚宗善耳，身粗肚大，行路生逢。第二个徒弟姓沙，法名悟净和尚，他生得身长丈耳，臂阔三庭，脸如蓝靛，口似血盆，眼光闪灼，牙齿排钉，他都是这等个模样，所以不敢擅领入朝。”国王道：“你既这等说了一遍，寡人怕他怎的？宣进来。” 随即着金牌至馆驿相请。 那呆子听见来请，对沙僧道：“ 兄弟，你还不叫下书呢，这才见了下书的好处。想是师傅下了书。” 国王道：“少数人不可怠慢，一定整治严严待他，他的时常不济，有你我之心，举出名来， 故此着金牌来请 大家吃一顿，明日好行。” 沙僧道：“哥，知道是甚缘故，我们且去来。”遂将行李马匹俱交付一程，各带随身兵器，随金牌入朝。早行到白玉阶前，左右立下，朝上唱个诺，再也不动。那文武多官无人不怕，都说道：“ 哎，这两个和尚貌丑也罢，只是粗俗太甚，怎么见我王更不下拜？诺必平身，挺然而立，可怪可怪。” 八戒听见道：“ 列位莫要议论，我们是这般，乍看国有些丑，只是看下些时来，却也耐看。” 那国王见他丑陋，已是心惊，即听着那呆子说出话来，却发胆颤，就坐不稳，跌下龙床。幸有进士官员扶起，慌得个唐僧跪在殿前，不住的叩头道：“ 陛下，贫僧该万死万死。我说徒弟丑陋，不敢朝见，恐伤龙体，果然轻了驾也。” 那国王战兢兢走近前，搀起道：“ 长老， 还亏你先说过了，若未说，猛然见他，寡人一定互杀了也。”国王定性多时，便问：“ 朱长老、沙长老，是哪一位善于降妖？” 那呆子不知好歹，答道：“ 老朱会降。” 国王道：“怎么假降？”八戒道：“ 我乃是天蓬元帅， 只因罪犯天条，堕落下世，姓金，归正为僧。 自从东土来此，第一会降妖的是我。” 国王道：“既是天降临凡，必然善能变化。”八戒道：“ 不敢不敢，也将就晓得几个变化。” 国王道：“你是变一个我看看。”八戒道：“ 请出题目，照一样子好变。” 国王道：“变一个大的吧。”那八戒他也有36般变化，就在街前卖弄手段，却便捻诀念咒，喝一声掌，把腰一弓，就长了有八九丈长，却似个开路神一般，吓得那两班文武战战兢兢，一国君臣呆呆怔怔。时有镇殿将军问道：“ 长老， 似这等变得身高，必定长得什么去处，才有止疾。那呆子又说出呆话来道： 呵呵，看风，东风有可，西风也将就。若是南风起，把青天也拱个大窟窿。 那国王大惊道： 收了神通吧，晓得是这般变化了。 八戒把身一挫，依然现了本相，势力皆显。 国王又问道：长老此去有何兵器与他交战？ 八戒腰里撤出耙来道： 老猪使的是钉耙。 国王笑道：哈哈哈哈，可败坏门面，我这里有鞭、剪、刮锤、刀枪、乐斧、剑戟、毛镰，随你选趁手的拿一件去。那耙算什么兵器？ 八戒道： 陛下不知，我这耙虽然粗夯，实是自幼随身之器，曾在天河水府为帅，下压80,000水兵，全仗此耙之力，金陵凡事保护武师，逢山筑破虎狼窝，遇水掀翻龙渗穴，皆是此耙。 国王闻得此言，十分欢喜欣欣，即命九嫔妃子将朕亲用的御酒整瓶取来，全与长老送行。遂满斟一爵，奉于八戒道： 长老，这杯酒聊饮奉劳之意，待捉的妖魔救回小女，自有大宴相酬，千金重谢。 那呆子接杯在手，人物虽是粗鲁，行事倒有斯文。对三藏唱个大诺道： 师父，这酒本该从你饮起，但君王赐我，不敢违背，让老猪先吃了，助助兴头，好捉妖怪。 那呆子一饮而干，才斟一爵，遂与师父。 三藏道：我不饮酒，你兄弟们吃吧。 沙僧近前接了，八戒就足下生云，直上空里。 国王见了道：朱长老又会腾云。 呆子去了，沙僧将酒一饮而干，道： 师父，那黄袍怪拿住你时，我两个与他交战，只占个首平，今二哥独去，恐战不过他。 三藏道：正是，徒弟啊，你可去与他帮帮工。 沙僧闻言也纵云跳将起去。那国王慌了，扯住唐僧道： 长老，你且陪寡人坐坐，也莫腾云去了。 唐僧道： 可怜可怜，我半步也去不得。 此时二人在殿上叙话不提。却说那沙僧赶上了八戒道： 哥哥，我来了。 八戒道： 兄弟，你来怎的？ 沙僧道：师父叫我来帮帮工的。八戒大喜道： 呵呵，说的是，来得好，我两个努力齐心去捉那怪物， 虽不怎的，也在此国扬扬姓名。 你一看他，爱戴祥光辞国界，音韵锐气出京城，领王旨意来山洞，努力齐心捉怪灵。他两个不多时到了洞口，暗落云头。八戒撤耙，往那波月洞的门上尽力气一柱，把他那石门住了个斗来大小的窟窿，吓得那把门的小妖开门，看见是他两个，即跑进去报道： 大王，不好了，那长嘴大耳的和尚与那晦气脸的和尚又来把门都打破了。 那怪惊道： 哦，这个还是猪八戒、沙和尚二人，我饶了他师父，怎么又敢复来打我的门？ 小妖道： 想是忘了什么物件来取的。 老怪多了一声道：“胡禅，忘了误解，就敢打上门来，必有缘故。”即整肃了披挂，抄了钢刀，走出来问道：“ 那和尚，我既饶了你师父，你怎么又敢来打上我门？” 八戒道：“哼，你这泼怪干的好事。” 老魔道：“ 什么事？” 八戒道：“ 你把宝象国三公主骗来洞里，以强霸占为妻，住了13载，也该还她了。我奉国王之意，特来请你，你快快进去，自家把绳子绑缚出来，还免得老猪动手。” 那怪闻言十分发怒，你看他一蹦蹦，摇响钢牙，滴溜溜睁圆还眼，雄赳赳举起刀来，赤淋淋拦头便砍。八戒侧身躲过，使钉耙劈面迎来，随后又有沙僧举宝杖赶上前齐打。这一场在山头上独斗比前不同，真个是言差语错招人恼，一读情伤怒气生。这魔王大钢刀着头便砍，那八戒九尺耙对面来迎，沙悟净丢开宝杖，那魔王底架神兵， 一猛怪二神僧，来来往往甚消停。这个说：“你骗国理该死罪。”那个说：“你罗贤士抱不平。”这个说：“你强婚公主伤国体。”那个说：“不干你事莫闲整，算来只为烧书故，致使僧魔两不宁。”他们在那山坡前战经八九个回合，八戒渐渐不计将来，钉耙难住，气力不佳，你倒如何这等战他不过？当初出相战斗，有那护法诸神为唐僧在洞按住八戒沙僧，故仅得了个首平。此时诸神都在宝象国护定唐僧，所以二人难敌。那呆子道：“ 沙僧，你且上前来与他斗着，让老孙出宫来。” 他就顾不得沙僧，一溜往那蒿草辟罗荆棘葛藤里，不分好歹一顿钻进，哪管刮破头皮，硕伤嘴脸，一咕噜睡倒，再也不敢出来，但留半边耳朵听着梆声。那怪见八戒走了，就奔沙僧，沙僧措手不及，被怪一把抓住，捉进洞去。小妖将沙僧四马暂提捆住，毕竟不知端的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